人做我唔做，人讲我唔讲。以下所讲呢，就美日劇迷不宜，咁就可以过主啦。逢亲美日劇呢，我都系唔会讲嘅。咁最近打铁趁热咁就介绍同埋强推，即系强力推荐啦。一出外院劇叫做《一把青》，咁如果有留意一啲新聞報道呢，都知道《一把青》呢最近呢喺外院嘅電視嘅係咪叫頒獎電視，唔知好似唔包電影呀、嘅頒獎禮呢就攞咗都幾多獎嘅。咁但我唔知點解呢就唔見即係香港嘅文青呀、或者啲影視劇迷講啦，大陸豆瓣都好似有人講，但我唔係好 sure， 大陸嗰啲影視網有冇得睇呢套嘢，因為據個導演，曹瑞遠就係曹瑞遠嚇，瑞士嗰瑞，曹瑞遠講咧，佢起先構思拍呢個劇嘅時候咧。佢係有，因為佢嗰個 budget 咧，佢係都幾大嘅，因為係講抗日啦，咁民國時代啦，咁個 budget 都幾大。咁佢台灣咧就係揾唔夠資金，咁佢曾經咧同咁咧就有 approach 中國嗰邊嘅資金，咁但係中國嗰邊咧就要求佢唔知加個共匪嘅角色啊，咁跟住即係又要有條共匪嘅主線，咁即係又係嗰啲偉光正嗰啲線啦，咁佢就唔制嘅，因為佢想係忠於民國時代抗日嗰啲國軍嘅故事。咁咧，在下作為一個香港人咧，就十分之滿意嘅。我可以話呢一套係我近年睇嘅所有劇裏面可以算係神劇。點解咁講咧？因為佢如果大家有香港唔使講啦，咁即係近年嗰啲港劇就算罷啦嚇。咁你仲要你話香港要講到啲民國味或者民國風，咁你仲要講抗日嘅，咁都係算罷啦。咁跟住我都有早些年咧都有睇嗰啲中國講抗日嘅戲嘅，咁都係算罷啦。遲啲先套租啦。咁呢一套咩特別呢？就係、作為一個香港人嚟講呢，咁在下嘅祖上呢都係曾經係黃埔軍校國民黨人嚟嘅。咁我睇呢個外院人啦，台灣人啦拍嘅呢一出嘢呢係好有，即係我係見返到係我祖上嗰種氣質啦，嗰種味道，嗰種民國味。雖然即係在下未經歷過民國啊抗日嗰啲，但係如果你譬如你會睇以前民國嘅文學作品啊，啲文章啊散文咧，係好有嗰陣味道嘅。但係我要講嘅就係咧，曹瑞源導演咧，如果我錯咗，唔好查，我你自己上網揾。佢好似甚至唔係外省人嚟嘅，定係佢外省第二代，定係？本省人我都唔係好清楚，所以佢都唔係話係有直接嘅經驗嘅，但係佢就係可以捕捉到嗰種民國時代、抗日時代嗰種嘅氛圍。再介紹翻呢個曹瑞源導演啦。咁呢個一把青咧，其實就係白先勇嘅一篇短篇小説，就 expand 咗做一出好似是30集定30几集，突然间唔记得，即係睇咗都起码一年定大半年前睇㗎喇。嘅电视劇佢之前有咩往绩呢？咁曹瑞源呢原来呢就係、是以前白先勇嘅叶子，就係讲台北嘅基个 community 啦。好似係咪60年代，其实我係冇睇原著亦都冇睇套劇㗎。嘅一出劇，咁好似都有，我睇返係都幾有口碑㗎。咁話說呢早一兩年，咁我嘗試去想睇返啦， 咁好似 YouTube 上面有嘅，但系咧啲画质系非常之差，好似系得240p 嘅啫，跟住就黑掹掹啊，好蒙啊咁样啦。咁大家可以想睇嘅，可以挑战下嘅。咁另外咧，佢亦都有拍一出咧《海上花》，我都未有精神同埋时间睇，因为我觉得呢啲点解话有精神呢？因为我觉得曹瑞元嗰啲咧，佢拍如果佢系。即係多數都係白先勇啦，咁我覺得嗱，白先勇跟住曹瑞元嗰種 style 拍出嚟咧，係好費精神嘅，即係唔係話要用努力，而係嗰種情緒係好深刻噶，即係好打動人嘅，即係你唔想，即係唔想啲心情大起，即係睇完啊或者睇嘅過程之中大起大落咧，咁咧就我勸大家唔好睇啦，即係大家如果經歷，如果即係嗰輪心情不佳咧，就我就唔会建议大家睇啊！即系如果你即系要准备，我觉得要准备心情咧，先可以睇噶。咁嗰个海上花我都系未睇嘅，但系 YouTube 系好似系有噶。咁啊，好似系袁咏仪做女主角噶。咁我就有少少 taken aback 噶，所以我系会摊下先噶，唔会咁快睇住噶。咁各位可以挑战下。咁讲返一把青呢，就係、是、讲抗日嘅时候啦，咁空军嘅生活啦，咁但其实呢係空军嘅主要係讲空军嘅家眷啊，即係女眷嘅生活。啲丈夫呢就上咗个飞机，上前线打仗啦，咁留返女人呢喺啲眷村度啦，咁大家可以 Google 下眷村係乜嘢啦。咁台湾国民党撤退咗去台湾之后呢，国军呢即係俾梗係有翻咁上下地位嗰啲啦，即係我諗中高級嗰啲軍官咧，就會住喺眷村嘅，即係外省人啊，所謂就會住喺眷村咁講嘅生活啦。咁啊幾得意嘅，因為咧係話説抗日嘅時候咧，空軍嘅 fatality rate 咧就係、是、即係好雞嘅，真係即係你做得空軍咧，其實咧係即係一半一半機會生還嘅。咁就吊住膽嘅，咁唔同而家嘅航空技術，咁即係你要即係除非個機師自殺式嘅啫，咁都要死嘅死亡率嗰個機會率呢係遠低過大家搭車出交通意外打柴㗎。呢一樣啦，第一啦，咁同埋呢佢空軍呢係有一個傳統，呢全部係有史所據㗎下，同埋跟住呢有另一個呢就係話，如果佢哋一齐系即系空军受训啦，咁第几期啦，咁原来咧前辈死咗咧殉难咧，后辈咧系有责任咧系娶咗前辈个遗孀，即系照顾佢哋一家人嘅生活咁样噶，即系类似有啲似好似系回教徒或者以前游牧民族咧，即系蒙古人嗰啲都系噶，即系哥哥啊。哥哥瓜咗咧，个细佬啊，或者定系个继子咧，系要娶继母。其实我唔知佢哋有冇 sex 关系啊。但系其实嗰个主要个目的就系话要即系照顾个遗孀啦。因为如果冇咗个男人，佢系一个男人嘅 asset 嚟噶嘛。咁如果冇个男人照顾咧，就生活咧就系唔掂噶。咁咧需要照顾遗孀同埋佢嗰啲下面嗰啲子女咁样咯，咁亦都可以延续嗰条 bloodline 咁样咯。咁我觉得又几得意，咁就系、是、讲佢哋嗰啲心情转折。咁仲有咁好啦，咁就讲翻金钟奖咧，仲有系赢咗好似系技术啊灯光奖。咁好老实咧，作为观众咧，我系睇个版本，我谂起码应该都有400p 啊，唔知有冇720p 啦，唔好 sure。但系咧，我就觉得嗰啲咧 CGI 咧係實在做得非常雞噶，所以我都係唔明點解去攞獎噶。咁可能佢 compare 其他嘅台劇啦，咁呢樣就有少少要吐槽嘅。咁另外咧，咁亦都係會贏咗幾個演員獎噶。其實我都唔想太過套租啲外院嘅演員啦。其實最大問題呢，就因為呢個係民國時代嘅抗日劇啦。咁但係呢，嗰啲全部啲後生演員呢，就係、是、全部係一股係講台腔嘅國語呢，係會令人呢十分之出戲㗎。即係除非嗰位係唔熟悉 國語嘅各種腔調啦，唔同華人地區嘅國語腔調啦，你就如果你聽唔出，咁就唔會影響到你嘅。咁但係咧就係好影響到我噶。咁但係其實我要，但係咧就下不掩瑜噶，因為曹瑞元同埋編劇王世明咧係捉得嗰個時代嘅氛圍係捉得好好噶，係真係我係真係會見到，譬如我早上嘅嗰啲影子啦，所以咧我咧係當嗰啲台腔國語咧係冇，即係盡量啦，作為觀眾盡量當嗰啲台腔國語冇到啦，如果唔係都會幾出戲噶。咁我睇翻啲台灣觀眾咧，佢哋就係冇投訴呢一樣嘢啊。咁我唔知佢哋係咪敏感度不足啦，即係定係年輕啦，定係咩原因啦？佢哋係冇吐槽呢樣嘢，定係中意賣花贈花香？咁佢哋唔吐槽呢樣，但係我呢樣係最大嘅吐槽。但係即係睇。即系这些年来睇咁多影视剧，最捕捉到民国风同埋抗日风嘅咧，呢一个我真系觉得系神剧啦。咁系强力推荐噶，咁系近几年我认为系神剧嚟噶。咁各位可以一睇。咁如果认为自己系，如果认为，系太大中华嘅，咁可以唔睇嘅。但系佢就冇，我都觉得佢都冇乜话咩，我又唔觉得太大中华嘅，又冇讲咩一统天咩一统中华啊，炎黄子孙，又冇讲嗰啲咁嘅嘢，系即系一个记录翻嗰个时代嘅人嘅心情啊，佢哋嗰个时代嘅 psyche 啦，可以话 psyche 啦，嗰种嗰个民国时候嘅氛围啊，抗日时代嗰种真系朝不保夕啊！即系我哋呢啲未经历过战争嘅人啊，其实系感觉唔到嘅。但系如果你系有早上同我哋相处过咧，系嗰种有种系有种不安啊、不稳定感咧，系成即系就算我哋晚年啊老咗咧，其实都系有，即系我会感觉到呢一样嘢啦。你叫我而家突然间谂一个例子讲出嚟，我都系讲唔到噶。咁我讲得出就系因为早上咧系由隔每隔几年啦，我谂系几年啦，就会去佢系俾台湾，我谂系国民党啦，我唔知系军部定乜嘢唔知咩组织啦，系会系被邀请过去荣民噶。咁佢咧就系一翻嚟就带埋啲唔知咩牛肉干啊、猪肉干啊、凤梨酥啊嗰啲翻嚟嘅，所以我系有呢个感觉噶。咁跟住佢屋企咧就放晒嗰啲黑白相，什么第几届黄埔军校，什么师生，什么留念咩之乜乜七七咁样几多期遗传乜乜相片遗传，咁所以我系讲直接讲就冇讲嘅，但系成日接触到呢啲嘢咧，我系睇喺呢出剧咧，系睇到嗰种影子，咁就我觉得系呢套剧系非常之 impressed。所以如果各位系对民国啦、抗日啦，你屋企有经历过嗰代时诶嗰代嗰个时代嘅长辈啦，咁你会睇得好好滋味噶吓，咁唔系。唔好谂住追剧，追唔停咁追，咁有时都会，其实睇到咁上下，即系有啲，哇，好似有啲，又唔系话好哀伤嘅，我唔觉哀伤咯，咁啊，即系有啲 heavy，系有啲沉重嘅，即系嗰种朝不保夕，即系，哇，唔得啊，都系唞下先，咁即系睇几集，睇到咁上下，咁几集唞下先，咁啊，摊几个礼拜，咁啊再睇翻，咁样，咁系推荐嘅。